那剩下的事情，我认为今天像吕阿姨说到的，就是我们社会每一个人能够以一个平常心、平等心来看待社会上的残疾孩子呀，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孩子，可能我们的一个眼神，我们的一个微笑，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的一生的命运，这是我真心想说的。而且用一首小诗吧，就叫《生活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。我觉得田奇也是向我们诠释了一种乐观和坚强的力量。命运最怕的是勇敢的人，所以田奇加油。好，节目最后呢，于警官带领着田宝还有田叔叔吕阿姨，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加入运河星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誓词，好不好？来，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，我承诺尽己所能，不计报酬，帮助他人，服务社会，践行志愿精神，传播先进文化，为建设团结互助、平等友爱、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。 好，感谢嘉宾参与本期的话题，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的收听。想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呢，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。咱们明天再见。 看山是山，直击新闻现场。 看山不是山，揭示事件幕后。 看山还是山，还原事实真相。北京新闻广播，调频94.5兆赫， 中波88千赫，讲述有品质的新闻，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。 忽然之间，你忽略了我，忽略的所有细节，当初的猜疑、好奇、爱恨、痴缠，却已走远。忽然之间，你发现了我，发现了所有改变，当初的微笑、眼泪、喜怒哀乐，都已不在昨天。